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96集。 严征明与年大大这边的动静终于惊动了正在和唐枕攀谈的李云。 哎呀，好丢人啊。 李云暗叹一声，连忙上前拉开快把小修士吓得尿裤子的大师兄，一边安抚年大大。 门派内杂事颇多，掌门脾气不好，年公子不要见怪啊。 一边又心力交瘁的将严征明拉到一边。 你发的哪门子的疯啊？ 严征明被他一拉，顿时回过神来，也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了，张了张嘴，他一时有些无措。李云屈着他的脸色，突然一阵心惊胆战。大师兄从小就偏心程潜，再加上程潜这么多年不知所踪，回来以后快被掌门师兄捧在手里了。李云虽然时常拿他打趣，却大多只是开些贱兮兮的玩笑，并没有十分认真地往深里想过。 你…… 严征明不欲多说，转身硬傲出了一脸若无其事，仿佛想急于逃脱什么似的迎上了唐枕。 我已经听小贤说了，唐前辈，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两人很快你来我往地客套起来。严征明和外人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很有掌门样子，很有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只要他愿意，就能让人一点也看不出他平时在门派里来回作妖的大少爷习气。李云当着外人，勉强将心里乱七八糟的疑虑压下，问问唐枕。 唐道友老远跑到南疆来，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啊？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 我的事，想必你们也听程潜小友说过。我身死魂未消，元神一直无处安放，又不屑入夺舍的邪道，只好四处找些心丧凡人之身坐骑，带回去练成自己的肉身傀儡。肉身傀儡不能支撑太久，合适的身体并不能时时遇到。前些年人间战乱，我多攒了一些，尸体长久不好保存，所以特来南疆找一朵冰心火，没想到赶上土蛟成龙。 话音一顿，唐枕微微苦笑了一下。 想当年贵派含冤道友还与我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还是个没有气概的孩子，这些年人事际遇也实在是…… 严征明沉默片刻。 逆徒当年学艺不精，中了奸人化魂之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一身两魂，一半被魔物占据。说来惭愧，他自己的魂魄反而被那魔物压制，若不是我师妹短暂地将他本人叫醒，恐怕魔龙连着天劫，今天我们都讨不到好。 在场的人谁也不傻，一时间都听出了他这话里话外的袒护。严征明三言两语间将韩渊做的那些混账事一推二五六，全落到了不知名的占据他身体的魔物头上，看来将来是打算将人认回来的。唐枕与唐晚秋虽然师出同门，性情却南辕北辙，这唐枕心思技巧仿佛成了精一样，严征明刚一开口他心里就有数了。 哦，竟还有这样的缘故吗？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有些办法。在下别的不行，倒是浸淫魂魄之道已久。 愿闻其详。 两魂一体，诸位想必是想留一去一，只是投鼠忌器吧。我那里倒是有一物，名叫牵魂丝，能将人元神导入另一人子府内，到时候你们想法护住贵派弟子元神，在子府中将那魔物除去就是了。 严征明先开始只是和他客套，听了这话心里不由自主地动了一动，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急切压抑住，对唐枕客气道： 我派门人吕蒙堂兄施恩，实在是…… 唐枕可不是什么嘴上没谱的人，他要么不说，此时既然自己提出来了，就是想要卖人情出借器物的意思。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的程前听到这里便说道： 南疆近来多事，你带着这两个小孩恐怕不安全，我师兄他们还要去追四师弟，这样吧，你要是不嫌我麻烦，我陪你去找冰心火。 程前一点也不麻烦，朱雀塔崩，魔龙出世，此时南疆的大小魔修与各方势力都在躁动，唐枕虽然渊博，但本人却是个病秧子，身边两个人，六郎才十来岁还没入门，年大大那货出门根本找不着北，指望不上，程前肯护送他们一路，对于唐枕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程前这是变着法的替门派还人情。严征明听了他这快刀斩乱麻的一番话，第一反应就是反对，他绝不想让程前再脱离自己的视线，可是反对的话在嘴边转了一圈，又被他咽了回去。 难道我还能一辈子把他拘在身边吗？ 严征明心里想到，他默默细数了一下自己这段时间做下的蠢事和越来越不受控制的邪念，忽然觉得放他离开一段时间也好。 程前处事沉稳，很少主动招惹事端，何况修为早已经今非昔比。 严征明面上微微犹豫了这么一下，唐枕便捕捉到了，他识趣地笑道： 程小友不必这样，你呀待人太客气，反而显得生分，算来我与你们扶摇派很有些渊源，我年少不懂事的时候曾与同门一师妹四处周游，途中闯祸险些丢了性命，幸得贵派铜钱被相救，在扶摇山小筑养伤过一段日子，还认得令师呢，到如今也算不清谁还谁的因果，我能耐有限，帮你们的也都是些举手之劳，长报就不用了。 李云方才胡思乱想过一番，此时手心出了一层薄汗，微微有些紧张地看着严征明，仿佛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派程前护送唐枕一行这种小事，而是师兄大是大非的抉择。严征明一抬眼对上了他的视线，心里顿时微微一沉，灌满了一腔酸水，他终于避开所有人的目光，垂下眉眼。 小前盟唐道友照顾了那么久，让他跑趟腿也是应该的，唐道友要是看得起他手里这把剑，也就不要推辞了吧。 他将话说到这里，唐枕不答应就是缺心眼了。一行人在破庙中各自休整不提，三天后水坑总算醒了过来，唐枕也不便再耽搁，程前还没来得及看出水坑这一节腰骨长出来有什么变化，便跟着他们上路了。严征明有满腹叮咛，然而在心里过了一番，感觉句句面目可比，于是让他们全烂在了自己肚子里，一句废话也没有多说，只冲程前摆摆手： 去吧。 反而是程前有些不放心，将师兄们和一个依然有些萎靡的师妹挨个嘱咐了一遍，最后叹道： 要是有什么法宝能在你们遇到危险时直接将我照过去就好了。 严征明被他一句话说的心里七上八下，险些当场反悔，用了这辈子所有的毅力才忍住了，装作不耐烦地对程前道： 行了行了，就你本事大，哪儿都有你，快滚，别耽误人家功夫还碍我的眼。 说完严征明收拾起一地落寞，狠狠心率先转身而去。这南北东西四方天地何处能成全他，又有何处能让他割舍呢？程前一直目送着严征明他们离开，眉头始终没有打开， 他习惯报喜不报忧，只有在别人转身的时候，眉目间才会露出几分心事来。程前提出自己要留下跟唐枕走，确实想帮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与严征明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打算和师门分开一段时间，虽然大师兄态度恶劣，极不配合，怎么问都撬不开他的嘴，但不妨碍程前多多少少猜到了。严征明的心魔恐怕和他关系匪浅，否则他想不出大师兄有什么话不能和自己说。然而程前心思剔透，为人却总是少几分机巧，他猜得到归猜得到，下一步却不知道该怎么拿捏。他既不会旁敲侧击，也不会拐弯抹角，只怕自己不够妥帖，不小心再给大师兄添些堵，这才想到暂时离开一阵子。寄希望于他那什么都缺就不缺技巧的二师兄李云。程前也不知道李云能不能靠谱。师兄们还没走远，他已经先行不动声色地牵肠挂肚起来。大概总有那么个人是老天派来克他的，着实让他体会了一回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滋味。唐枕冷眼旁观，颇有几分感慨。 贵派的同门情谊真是让人羡慕得很。 程前这才回过神来，收回目光。 耽搁了，唐兄，对不住。 唐枕不以为意。 左右我脚程也慢，我也是。 年大大从旁边凑上来搭话。 怎么，唐前辈的师门不合吗？ 说不上合不合。 唐枕微微眯起眼睛，好像在追忆起什么，脸上染上了几分落寞。 他们扶摇派的人贵精不贵多，我们木兰山却不同。木兰山太大了，掌门之下有好几个长老，各自占着各自的山头，收着自己的徒弟。我在山上几百年，连长老都没认全。同门间也就只有门派大比这样的场合才能互相见一面，谁是谁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久而久之，大家都全凭资质与能耐说话，等级森严得很，冷冰冰的。 唐枕说着看了程前一眼。 你们那里比较有人情味，不像个门派，倒像个家。 门派一大人就多，人一多秩序就森严，大家感情也自然疏远。哎，没有办法的，不过同门之间总有那么一两个交好的吧。 确实有一个师妹从小和我一同长大，她长大以后脾气不大好，但又是与我感情还不错。 这是程前第二次听他提起师妹。 你的师妹是不是叫唐晚秋？ 嗯，是她。不过我们所谓的师兄妹也就是个长幼名分而已，小时候尚且有几分亲近，长大后基本就各奔东西了。大家都是木兰山的过客，现在他就算站在我面前，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认得了。我知道你们和他颇有渊源，如今他的人早已不在门派之内，他的所作所为也就不必算到我头上了。 唐枕身上有种圆滑又坦荡的冷漠，不知是本性如此，还是他多年行走在生死边缘的缘故。他不收徒，也不回门派，甚至鲜少提起木兰山，只是自己漫山遍野的漂泊，无论遇上谁都只当对方是短暂的同行客。一行人扮作流落南疆的散修，雇了马车，像凡人那样一路翻山越岭，继续往南去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